遇到了喜欢的男孩。作为一个吃货，觉得所有的海誓山盟都比不上带他吃遍我的据点和珍藏，所有的蜜语甜言都比不上真诚一句你吃都给你吃。最大块的黄焖鸡，烤串的第一口，京酱肉丝夹脆土豆，肠粉里的馅儿，西瓜心的红瓤，去了皮的红心火龙果，剥开的荔枝，刚从冰箱拿出来的绿豆冰沙，还有甜筒底下被冰淇淋塞满的蛋卷煎煎，刚拆开清清凉凉的海苔味薯片，蓝莓酸奶里一勺满满的果肉，和下沉广场里永远销售一空的巧克力菠萝包。你吃你吃都给你吃，我把我觉得最好吃的都留给你，这大概就是喜欢吧。你也不必言谢，反正我都没嫌你馋，你也别嫌我胖吧。今天离毕业还有450天， 知道吗，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，大周很长也很短，夜晚有3年，知道吗，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，我们还去吗，要不再说呢，会剩一年吗，一年能等吗，你还去吗，呜呼，你喜欢 吱呀，缓缓转动。老师在讲，粉笔在黑板上叽叽地响。同桌趴在桌子上，口水把蓝色的字迹氤氲成一片好看的颜色。我看着炽烈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打进来，明晃晃的水杯。手机突然震了一下，好友约我一起吃饭。食堂吃厌了，想出去换换口味，那就趁着课间偷偷溜吧。老师说这学期只点3-4名，希望老师说话算话。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好的夏天。今天离毕业还有365天， 对今天惶惶，这夜色太紧张，时间太漫长，我的情郎，我在他乡望着月清梦一方，满载飞影流霜，与那白露斜阳。 起涟漪回荡，回望烟水茫茫，几度年少轻狂。 希望平行世界的自己不做饭不开车不放弃刻薄，看到小孩就翻白眼，屏蔽心灵鸡汤和晚安心语，贤妻会的都不会，好姑娘爱的都不爱，低头玩手指仰头吐唾沫，变成一个孤独的老变态之后死掉，墓碑上分笔写着混蛋玩意儿。但我替他开心，自私是种境界，能活到就是圆满。今天离毕业还有100天， 我又浑身一伤，不知期望下几行回响，拾起断念残章，掀起思绪跌宕，回望烛影幢幢，奔向前路未央。 18岁的时候，我顶着热辣的阳光走进这座号称亚洲最高的校门，转头看到家门门口小店切好的西瓜，冰镇的绿豆冰沙，关于入学所有的记忆定格在了这里。22岁的时候，我穿着宽松的沙滩裤，踩着人字拖，嘴里叼着刚拿出来的冰棍，看着一对对陌生的小情侣在19号楼下走着天怒人怨的事情。18岁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人生第一部希望日语教学片，老师的教学水平很高。22岁的时候，我已经没有了学习的动力，近几年教学水平太差，扩招以来教师队伍鱼龙混杂，教学水平参差不齐。18岁的时候，不喜欢听课，脑子里面有一场梦。20年后，鲜衣怒马，身材飞扬，身家上亿，妻妾成群。22岁的时候，被所谓大学最后一关的毕设裹挟，去了4年来基本没怎么去过的自习室，刷了4年来基本没刷过的夜。然后发朋友圈，好像自己有多卖力。可是只有自己知道，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。18岁的时候，我怀着憧憬与一腔热血走进了教室，等待着人生中第一次的面试。心脏从未如此剧烈的跳动过，扑通扑通，仿佛我是将要去拯救公主的王子，手持利剑，一天都浓。可是只有自己知道，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。18岁的时候，我怀着憧憬与一腔热血走进了教室，等待着人生中第一次的面试。心脏从未如此剧烈的跳动过，扑通扑通，仿佛我是将要去拯救公主的王子，手持利剑，一天都浓。可是只有自己知道，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。18岁的时候，我怀着憧憬与一腔热血走进了教室，等待着人生中第一次的面试。心脏从未如此剧烈的跳动过，扑通扑通，仿佛我是将要去拯救公主的王子，手持利剑，一天都浓。可是只有自己知道，所有的痛苦都是罪有应得。

通过，通过。 哎，机器坏了吧？这都不是青年啊，怎么也通过啊？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，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。 活力，勇往直前，年轻不计年龄。FM 98.2，生而不同，你够年轻吗？ 听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，看我。 骑单车，草绿了； 夏天晒太阳，花开了； 秋天牵着手，叶子黄了； 冬天挑灯夜读，操场白茫茫的。 四季更替，真情不变； 时光荏苒，无怨无悔。 九八二青春联盟， 温暖你我，留住每一寸光阴。 靠着熟悉的 BGM， 你的脑海里是否闪过这些经典的台词？再上四个我就是狗。 危机四伏已经不适合这个版本了。 我都不知道这个怎么输。欢迎收听本期的阅读会斗鱼时刻。每期节目都会截取炉石主播们精彩或者搞笑的瞬间，至今已经陪伴玩家走过了两个年头，一些精彩片段也成为玩家们搓炉石之余津津乐道的谈资。这首 Driving in my car 便是每期节目的开头曲，该曲由 Audio Jungle 团队制作，让我们随着动感的节奏准备好和老司机一起上车，一起开启这趟欢快的旅程。主播啊，都会在快要赢的时候习惯性的给自己立下 flag， 翻给我看， 接着就被对面秒了。人生的大起大落也不过如此，正如这首歌一样，拥有猛虎下山如此霸气的名字，小提琴演奏出来的却是一幅追着野猪到处跑的捧腹场景，配上主播们被翻盘后无奈的表情，也可以说是戏剧效果十足。也不乏一些画风突变的时候，计算好斩杀线，接着就是一波流畅的斩杀操作。这首歌啊，可以说是节目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音乐了，早期常常用来给新活目的斩杀配 BGM， 后来也慢慢的和精彩操作联系在了一起，以至于玩家斩杀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哼起这首歌，因此也被玩家们称作斩杀神曲。这首歌原本出自 Sunstroke 乐队的 Runaway， 间奏的萨克斯异常带感，经常被人们截取下来用作各种配乐，也有大量同人爱好者重新编曲演奏，因此一炮走红，甚至这段间奏也有了专门的别称，也就是 Epic Sex Guy。 也有这样一些高端玩家，他们往往能在复杂的情况下算出斩杀线，更是有清华学霸一招封神的传说。作为数学系的博士，似乎是占了得天独厚的优势，传说绝对不会错过斩杀线。在中美对抗赛上，将奴隶战的水平发展到了一个巅峰，收获了观众的一片惊呼。这首《永垂不朽》作为潮神的主题 BGM 真是再适合不过了。这首 Immortal 出自电影《超能陆战队》的片尾曲，略带沙哑的男声为这首歌增添了一份英雄气魄，更像是胜利之后心中的呐喊。在别人想着怎么解场的时候，潮神已经算出了斩杀。也许有人会说这是神抽的功劳，但是神抽也需要提前想好怎么样应对下一张牌。就是这样一场决斗，将这款卡牌游戏的精髓淋漓尽致地呈现给了大家。或许这早已让他成为了玩家们心目中的英雄，永垂不朽。 需要玩家具备一种对场面的宏观把控能力，起手牌的选择去留铺场还是解怪，这也是炉石作为一款卡牌游戏的魅力所在。 算了，别 炉石更需要玩家具备一种对场面的宏观把控能力，起手牌的选择去留铺场还是解怪，这也是炉石作为一款卡牌游戏的魅力所在。 算了，别 Ideas 出自电影《决胜二十一点》，主人公就是一个靠打牌走上人生巅峰的天才。前奏低调几凑的鼓点，恰如主人公前期周密精心的准备，双方也是在不停的轮换胡牌换场，逐渐为后期的终极 PK 拉开序幕。和声响起，双方之间的对决也开始渐入佳境，相互也是毫不避让，两边都扔下导演，相互压制了一波。 然比赛最后在大罗斯的怒吼中落下了帷幕，但是这场精彩绝伦的对决早已成为玩家们心中海怪年 Top 10。 也有褪色的时候，经历了海怪年，迎来了猛犸年，刚刚告别了大罗斯、女王、雷诺，台池也开始变得无聊，天梯也是被五大毒瘤占据，但是斗鱼时刻仍然作为集锦类节目大放光彩。很多玩家都说虽然退坑了，但还是会来看看。殊不知视频制作者曾经因为身体原因节目停播了一段时间，但是本着将快乐带给大家的初衷，他坚持了下来。或许这款节目的成功之处就在于，玩家们仿佛看到了曾经认真玩游戏的自己。有时候开出一张橙卡会开心好久，迫不及待地和旅店老板们切磋一下。或许这款节目的成功之处就在于，玩家们仿佛看到了曾经认真玩游戏的自己。有时候开出一张橙卡会开心好久，迫不及待地和旅店老板切磋一下。 有时候荒野天地永远没尽头，荣耀无论都有时候，没有英雄会永垂不朽。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他 久没读过书了，你有多久没读过纸质书了？ 嘿，又放假了，准备做什么？不如一起出去浪吧。 哎，补作业呀。 是没什么想做的，那我在宿舍打游戏睡觉好了。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这样的对话越来越多。明明是曾经万分期待的假期，做过美好的设想，而真到了眼前，就只剩下虚度时光。纵使有人将它利用了，却也多是为了考试复习的，不然就是出去闲逛的。好像很少有人会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看一本书了。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手指抚过书页的摩挲感，是否还记得翻页时带出的淡淡的油墨香，是否还记得总是怕把书页弄脏的小心翼翼。大概不记得了吧。或许是过去的那么多年，大家都在学习，都在和书本打交道的缘故吧。现在闲暇时，很少有人会去捧书，哪怕它就在眼前的架子上，哪怕它已逐渐布满灰尘，也不愿去碰触一下。再加上现在的快节奏生活和信息化时代，导致很多事情都不需要通过翻书这么麻烦的事情解决了。无论是了解知识，亦或只是纯粹的阅读故事， 你竟然买了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，你觉得这书怎么样啊？都体现了柏拉图的什么思想？ 你说那本啊，买完一直没看，想知道什么思想，直接百度看简介和书评就好了，干嘛要看书，好麻烦。 我跟你讲，《盗墓笔记》小说超好看的，强烈推荐。 啊，你说那个呀，看过电视剧了，感觉一般吧。小说应该和剧差不多，算了吧。 大概就是这样，不了解的东西啊，那就去百度啊，简单明了。没看过的小说，看剧、看动画就好了，有声有色，比书有趣多了。各种各样的思想支配着我们，让我们越来越觉得不看书似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。直到出现某个契机，我们会想起，自己好像确实很久没读过书了，然后就仅仅是想起而已。前两天刷朋友圈，发现有朋友端午的旅游地点竟然是书店，突然心生了几分感动与向往。细细想来，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吗？那不如静下心来看一本书，不是为了考试复习，不是为了论文报告，就是单纯的看书，没有负担的轻松愉悦的看书。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地方，书店、图书馆、咖啡厅、小花园，一片树荫，一个角落，甚至是床上，不管哪里都好，就静静地看着书。 其实是一件很令人开心的事情，尤其是当你不抱任何目的的时候。推理小说让你沉浸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谜题之中，青春文学让你再回忆青春时期的懵懂滋味，哲学政治让你感受大家们与众不同的深奥思想，史书古籍让你了解过去的兴衰繁败与变迁。不同类别的书都有其独特的魅力，都可以给人不同的感受与思索。读一本书可以体会不同的人生，可以唤起丰富的想象，可以领略别样的风光。当读书与思考共存，当心灵与书中所述相通，读书的乐趣也就自然体现。有时甚至希望自己就是书中的一员，可以和书中的角色一起经历各种瑰丽的冒险。没有什么比读书更能简单的令人安逸了呢。或许下次不知道假期做什么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海上最好的朋友一起去读书，在一个天气正好的午后，坐在书下，身边是阳光穿过树叶的光斑，耳畔是略带凉意的微风，手中是自己最喜欢的类型的书，脑海里是书中精彩的情节与哲思，惬意地度过一个美好而安宁的下午。 那要一起去读书吗？ 骑单车，草绿了。夏天，晒太阳，花开了。 留住每一寸光阴。